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嚟到一剧之本嘅时间，有我 Winky 赖慧玲同埋阿初黄晓初喺度嘅。阿初晚安啊，你好啊。咁啊，最近咧，我哋就话要讲翻套电影啦。咁啊，梗系讲啲最近好 hit 嘅电影啦，就系一套咧都几多好评嘅一套电影。 系， 我哋今日要讲嘅电影咧就系《僵尸》啦。咁啊，《僵尸》套电影阿初同你都睇咗啦。咁我睇完之后咧，我哋各自都有自己的感觉嘅。 系。 咁不如我哋先讲下佢嘅少少资料先啦。咁啊，呢套电影咧其实导演啊同埋编剧咧都系麦浚龙啦。咁主角咧有钱小豪啊、陈友啊、魏英雄啊、鲍喜正啊、卢海鹏等等嘅一众嘅演员啦。咁呢套电影咧，其实近期咧嗰个回响都几大喎。 系。 咁啊，但阿初你又点睇呢一个电影咧？ 我如果我好笼统咁样讲，我睇完呢个戏嘅感觉咧，主要我都系正面嘅。我睇落去我几中意噶，我觉得成个气氛啊。各樣嘢，特別係啲美術，我覺得做得幾好嘅。即係我哋香港本土嘅港產片咧，好少做啲嘢做得咁細緻。有好多啲畫面，我到而家都好記得係，即係當然啦，呢度係一套鬼片啦。但係嗰個鬼片，我講嗰個鬼片嘅美學，佢做得好靚啊！啲鬼嘅出場啊，或者係一啲好好簡單，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啊魏英雄啊，即係阿鳳姐咧，佢嗰間房咧有一堆蠟燭。即係呢啲好細緻嘅嗰啲美學係做得好靚，咁演員就更加係不在話下啦。呢一集演員全部都係啲老氣骨，即 係 我哋睇住佢做戲大嘅，真係。 係 咁啊，全部都一出場就已經係 哎呀，好多回憶啊，咁喺我 background 啦已經。 咁跟住仲有就係即係殭屍呢個題材，香港嘅鬼片殭屍呢個題材曾經係即係細細個陪伴我成長。我仲記得嗰陣時係一個咩年代咯，我話俾你聽。我爸爸係開一间即系饮食餐馆嘅，喺边个位咧？就喺九龙城嘅福老村度，就喺正当时嘅国际戏院隔篱，而家已经冇咗啦。国际戏院，咁嗰阵时我就系咩咧？我就系嗰啲你平时听人哋讲话细细个掹住人哋三尾入去睇戏嗰啲，嗰阵时其实已经冇呢样嘢噶啦。即系因为系已经系你唔买飞，你冇 一人一飞先入 到嘅。但系个问题就系，因为我真系同戏院嗰啲负责守住门口嗰啲人咧系好熟噶，咁啊入去啦，唔紧要。僵尸叔叔我唔知睇咗八次嘅，应该即系细细个你冇嘢做，咁你就行过去咁啊，企喺度咁啊睇大半套咁样，或者冇有位我就坐喺度睇咁。嗰阵时系僵尸片最。即係最盛行嘅年代， 林正英年代啦，我哋之前話 係，咁就真係陪住我成長嘅。咁呢一個題材，我一聽到嘅時候，當日我都好著約。我身邊好多嘅朋友，不論係設計師也好、導演也好、演員也好，聽到個題材、睇到個 poster、見到啲 trailer、見到個美學，就已經係好想去睇。咁大家都真係爭先恐後咁樣去睇。咁我亦都其實係好近期先至去睇嘅，就係抽到時間，終於。入劇院就係、是、入咗去戲院就睇咗呢個戲，咁啊大部分地方我都相當正面㗎呢、這個戲。 咁但係嗱，咁劇情上面可唔可以有啲聽眾可能冇睇過，咁我哋不如分享一下個劇情上面講啲咩啊？ 咁我哋首先就講咗成個戲個故仔先啦，個脈絡。咁大家聽咗個故仔，因為可能我自己未睇呢個戲嘅時候咧，好多人都話：，唉，唔好講個結局俾大家聽先。咁但係因為我哋今日要作為一個即係技術上嘅討論啦，我哋必須。要都講埋個結局啊，唔多唔少，因為呢個令到成個戲有一個好大嘅改變嘅，成個戲個評價上面我個睇法。 咁我哋就由頭講一次啦。 我哋由頭講一次個故仔先。我希望我冇遺漏啲細節，因為個故仔入面嘅一啲細節嘅脈絡都相當之複雜。我希望我可以盡量講得清楚，有遺漏有跳過嘅就唔好意思啦。那個戲就係一開始就係講錢小豪，一個我哋大家都知道係邊個人㗎啦，特別係睇開。僵尸片嘅你一定知道呢个系边个人，咁一开始就讲呢个人就搬咗去一个公屋啊， 公屋 嘅地方度住，咁就攞住一个 都幾大嘅旅行夾咁啊行入去，咁啊入到去咧就去到一個單位就係2442呢個單位，咁、就有一個看更啊上到嚟啦， 就係盧海鵬飾演啦， 盧海鵬先嘅一個看更啊燕叔，咁啊入到去咁就帶佢話，誒呢度哇都幾好啊，風涼水冷咁樣，點知咧呢個燕叔咧就開始就攞啲香出嚟裝啊，就話唔好搞事啊咁樣，就唔知同邊個講啦。咁當然我哋知道我哋入嚟睇鬼片嘅，好明顯佢就係同啲鬼講啦，應該。咁啊，錢小豪入到嚟呢個地方咧，咁啊打開啲旅行夾入邊係啲咩咧？就係、是、第一就係、是、有一套嗰啲青裝嘅官服，即係我哋嗰啲常見嘅殭屍嗰啲衫咧，即係我哋係我哋香港人發明噶嘛。 係最典型，你一望到我殭屍係會著呢啲衫。 即係你諗下，如果我哋話呢個 Lord of the Rings 嘅作者就係佢就係製造咗整個西方嗰個魔幻世界嘅話咧，跟住金庸係製造咗我哋全中國嘅武俠世界嘅話咧，我哋香港人係創造咗整個殭屍世界嘅。呢個係我哋香港電影業嘅一個最大嘅貢獻嚟嘅。 我記得有段時間電視劇都興做殭屍添㗎，咁嗰啲殭屍都係著呢啲衫㗎。 Anyway 啦，最緊要就係嗰套青裝嘅官服啦，同埋都仲有一啲其他嘅戲服嘅，就係、是、因為錢小豪呢個角色，佢可以話係佢生命入邊覺得好重要嘅嘢啦。咁佢嚟呢個單位其實係做咩呢？佢係諗住嚟自殺嘅。 係。 咁喺佢自殺嘅前後，佢就開始回憶好一些，即係佢自己嘅日事啦，即係佢拍戲嘅嘢啦，同埋係最緊要嘅係佢同屋企人嘅關係，即 係 佢嘅太太同埋佢嘅 仔啦。 咁但係喺佢呢啲回憶入面呢就好奇怪嘅，即係其實成套戲入面嘅美學都係做得好有趣嘅，即係譬如我好記得有一個印象就係話錢小豪同佢個太太同佢個仔呢就圍住一張食飯台，成間屋都白色，手拖住手，跟住大家就突然間喺啲手度開始流血，就成個畫面就淨係得啲血係紅色嘅，所有都係白色嘅，呢個係佢回憶嚟嘅，我哋睇到係佢回憶嚟嘅。咁跟住呢過咗幾秒之後就係錢小豪呢就係我哋有一個鏡頭一鏡過嘅，就係影住佢嗰啲戲服啦，就一路 pan 鏡就見到間屋啦，一路 pan 過嚟就見到錢小豪對腳啦，然之後一路 pan 上去見到佢企咗喺度啦，原來佢就已經係有條繩綁咗喺個 頸嗰度啦， 頸嗰度就係有把吊線，就已經吊喺度，佢就準備自殺啦。咁佢踢開張凳自殺嘅時候咧，就突然間就開始，因為嗰間係一間吉屋嚟啊嘛，咁嗰间吉屋就有啲白布冚住啲嘢噶嘛，喺白布下面就突然间有个人形就将成块白布升起咗，跟住就有女鬼出现啦，就个女鬼出现咧，亦都上咗佢身嘅。突然间呢、這个戏入边其中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啊，有阿陈友饰演嘅阿友哥，就突然间就破门而入 ，真系飞入嚟咁样， 真系飞入嚟，然之后喺半空中就攞咗一把刀咧，就割断咗条绳。咁啊，钱小豪就跌咗落地面啦。但系同时咧，因为佢已经俾鬼上咗身啦，咁就同阿友哥咧就大战咗一场，打咗一轮噶。打咗一轮之后咧，就因为原来呢个阿友哥咧就系一个道士嚟嘅，咁佢就救咗钱小豪，亦都将嗰只女鬼就打咗出嚟，就离开咗佢嘅身体啦。然之后啲街坊就嚟到就围住，喂咩事啊咁样。咁啊，友哥就叫佢嚟褪开啲，冇事嘅，冇事嘅，冇事嘅。咁啊，唉，冇嘢啦，大家走啦咁样。 系。 咁就有一个叫做梅姨。 就阿爆起正式演啦，系、就是、 梅姨，咁就过嚟问佢、哎，你有冇嘢啊？咁样，咁就好好体恤佢。咁喺门口就有一个黑衫嘅男人， 企最后 嘅，企喺后面，就系佢就有啲奇怪嘅反应咁啊！我哋亦都当时唔系好知系咩嚟嘅，就 是、 一个叫九叔嘅人。咁当时我哋唔知佢系九叔啦、因为就系为咗令听众知道我哋讲边个咧，就有一个九叔佢企咗喺度。咁就冇乜嘢嘅，就同阿友哥就打咗眼色，就转身走咗噶啦，就冇乜特别嘢嘅。咁呢件事就完咗啦。咁跟住咧就呢个钱小豪呢个角色就又死唔去，想死又死唔去，咁就走落街就坐咗喺个大排档嗰度，就啲人就开始估就佢应该系等阿友哥翻嚟啦。咁等到啦，友哥就唉唔好理佢啦，咁炒个饭俾佢食啊，炒个糯米饭俾佢食啊。咁炒糯米饭俾佢食，终于两个人就 坐埋一台啦。 当中咧亦都有啲其他嘅枝节嘅，就系嗰啲人咧，原来附近咧就好有人情味嘅。咁就首先就阿梅姨又再走翻出嚟啦，阿梅姨就问候下佢啦，亦都原来阿梅姨咧佢有一个工作嘅，就系、是、咧就系、是、帮人补衫， 系算系工作啦，但系亦都系表现佢啊好友善嘅，所有街坊都会攞衫俾佢， 呢个唔系佢嘅职业嚟嘅，只不过佢话我闲时冇嘢做啊嘛，咁咪帮啲人补咯，咁就差唔多全个屋村嗰啲人咧，嗰啲衫咧有咩要改啊，都系揾佢， 嗰啲窿仔啊收下腰啊，冚唪唥都系阿梅姨搞噶， 揾佢走嘅，揾佢搞嘅，咁跟住咧就呢个友哥就坐低同佢食一餐饭，就请佢食糯米饭。 咁然之後就同佢講話究竟係咩事啊？咁樣就係話，誒佢係一個道士嚟嘅，原來咁啊，佢成個家族佢阿爸嘅 世世代代都係噶啦， 全部都係捉鬼嘅，捉殭屍嘅。咁啊，佢系坐喺度好唏嘘咁啊，讲啦，唉，而家莫讲话道士啊，连僵尸都冇啦，系咪？咁就讲下有几唏嘘。咁啊，辗转钱小豪咧，就亦都认识咗另外一啲人物啦，就系、是、有一个小朋友叫小白，佢啲头发系白色嘅， 嗯， 就喺个屋村度走嚟走去，咁啊知道有咁嘅小朋友啦。咁亦都辗转就发现咧，就系、是、有个人咧，唔知点解夜妈妈咧就会喺条走廊度咧。就係攞嗰啲人哋愛嚟供奉先人嘅嗰啲咁樣嘅 祭品啦、啊，即係祭品啊，燒 攞嚟食嘅，咁就好奇怪噶。佢 燒肉啊嗰啲， 係啦。總之咧就係喺個防盜眼度望出去，就見到有個白衣嘅女人喺度食緊啲雞咁樣，咁個場面都相當恐怖。點知原來純粹佢係一個人嚟嘅，即係我希望我冇啲咁嘅鄰居啦嚇，著住白衫喺度走廊度見到你有啲祭品就攞嚟食咁樣。 嗱呢個就係阿韋英雄飾 演嘅 角色啦， 鳳姐嚇。咁佢就輾轉就發現佢哋係兩母子嘅關係啦，就去到有一間地好似地牢咁嘅地方，就有個電錶房，就有一間房就有一張好奇怪嘅床，就有曬嗰啲叫咩啊防蚊嗰啲蚊帳咧，咁就好陰森嘅。去到就阿鳳姐就匿埋咗一邊，咁好彩呢個時候盧開鵬就嚟，喂你唔好搞啦，唔好搞咁樣，咁就原來話阿鳳姐咧，其實就係佢之前就係住喺你之前住嗰個單位，即係2442嗰度嘅。咁咧佢就因為佢個先生咧就係一個補習老師嚟嘅， 表面係一個好好先生啦。 冇錯，咁啊點知咧佢就係強姦咗呢一對剛佢哋補習嘅一對孖女啦，咁就 好靚着白色裙 咁樣，又係一定要着白色裙啦，又孖女又鬼又成係咪咁啊？咁跟住就輾轉喺掙扎嘅期間咧，就呢對孖女就殺死咗呢一個好好先生 嘅，即係一個我當佢大媽啦，就殺咗好好先生之後殺埋自己喎。咁啊細媽見到咧刺激一陣咧，就喺嗰把吊 吊 頸嗰度咧 就 吊頸，就 係喺之前錢小豪吊頸嗰位咧，就有個細媽仔嗰度吊頸死咗嘅。 咁跟住阿韋英雄就翻去見到呢個又紅又白又黑嘅景象之後咧，就尖叫啦咁樣。 係啦，咁佢就即係就可以話係癲咗啦。 係啦係啦， 然之後就呢個阿燕叔咧就收留咗佢喺一個咁嘅地方。咁佢就又唔可以翻去2442，因為佢好驚啦。每一次去到嗰度，佢就見到嗰個幻象有兩個即係啲屍體喺度啦。 係啦係啦。 咁跟住佢就阿燕叔就收留咗佢，但係咧阿鳳姐咧就每一日都要翻去2442嗰度裝一裝。佢又驚又唔敢入去，但係每一日佢都做呢樣嘢。跟住咧，錢小豪，你記唔記得我哋頭先講過佢有一個最放唔低嘅就係佢太太同個仔啊。係 啊。 咁我自己嘅 interpretation 我睇到嘅就係話佢見到呢個小朋友咁可憐，佢亦都。即係一路想同呢個小朋友搞好啲關係啦，即係佢想對佢好好地咁樣啦。跟住佢就同阿友哥講啦：，喂，你可唔可以幫下佢哋啊？即係你咁勁，不如你幫下佢兩母子啦。你試下可唔可以即係收復到嗰兩個女鬼，或者點樣可以幫到佢，令到佢哋翻到去嗰度啊？等呢兩母子可以安樂啲咁樣。咁阿友哥就講咗個，我覺得幾有趣嘅呢個概念。佢話：我作為一個道士，即係我喺呢度。周圍都係鬼啦，因為有一場就係佢喺屋企度食緊飯，唔知做乜擺五六個位噶嘛。 喺塊鏡度望一望咧，有一秒就見到佢啲 friend 啦，即係 跟住就錢小豪入到嚟就，咦？點解咁多個位？我咪阻住你，咪等緊朋友。佢話唔使坐啊，多人多想快嘅。咁跟住就講咗個道理，佢就話，即係我就喺度住十年八年幾十年咁樣啫。喂，呢度嗰啲老友分分鐘喺度住咗百幾年噶咯，即係你做乜搞佢啫？我嚟呢度主要係同佢哋即係 搞好關係， 佢哋係跟個地噶嘛，唔係跟我噶嘛，佢哋跟幅地啫嘛。咁我死咗我都喺度啦，而家搞咗個關係嘅話，咁都大家好啊咁樣。咁你無啦啦有兩隻女鬼，你做乜搞人哋啫？你唔好搞人哋啦，人哋都冇嘢噶，咁你唔好搞佢啦咁樣。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是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辗转到最后就出咗另外一个乱子啦，就系咧阿梅姨咧个先生阿东叔，咁就成条村啲人大家都识噶啦，阿东叔。话说呢个东叔有一日倒垃圾嘅时候咧，就去到后楼梯就听到有啲怪声，有小朋友喺度玩咁样啦，咁啊，跟住佢就装喺度楼梯度，点知佢就跣脚就碌咗落去失足， 系 咁啊跌死咗。 咁啊，梅姨就辗转知道呢件事啦。咁佢就因为佢系呢个阿东叔就系佢个老伴嚟噶啦嘛。咁佢就冇晒办法啦。咁佢就走去揾阿九叔啦，就话、喂，有咩办法啊？咁样。咁呢个九叔咧就同佢讲话有个办法嘅，就系、即系个剧本入边冇明确咁讲啦。总之佢就叫佢做呢啲步骤，就揾啲泥拥住佢，又点 系。 佢到最后就叫呢样嘢做炼尸嘅，就系呢个就系我哋一路细细个睇嗰啲所谓僵尸嘅由来啦，就系点样令到一个人由一条正常嘅尸体变做一条我哋见到会跳嗰啲僵尸咧，咁就系一个炼尸嘅过程。而喺个戏入边，我哋亦都辗转见到阿九叔咧，就系咧佢好似有啲病咁样噶， 嗯，即系成日咳啊，又面色唔系咁好啊，咁、样啦、啊， 心烦气躁嗰啲啦，总之就咁到最后佢就系喺一个咁嘅过程就练尸啦， 嗯， 咁亦都喺呢个过程入边咧，开始啲街坊就开始发现，咦，点解咁耐唔见东叔嘅？咁、当然啦，最关心呢样嘢嘅其中一样嘢就系阿友哥啦，有一日佢喺个嗰、又喺个大排档度做紧嘢嘅时候，突然间就话。哇！點解咁大陣藥油味嘅乜鬼啊？佢就開始啲人行過去聞啲人啲衫啦，跟住就咦，你啲衫係咪梅醫寶噶？跟住佢發現有啲唔對路，佢聞到嗰啲味之後，啲防腐劑嘅味道。咁到最後咧，佢哋就開始去調查呢樣嘢啦，就係東叔唔見咗。然之後咧就係、阿小白，即係個小朋友咧，有一場咧又去梅醫屋企度玩。咁啊， 經常都去 啦，經常去嘅，因為咁佢就有一日啊，梅醫同佢講：你以後唔可以嚟玩啦。跟住就閂門咁樣，就唔俾佢入去嘅。咁就事有 QK 啦。到最後佢哋同阿燕叔傾過，咁啊燕叔就話：阿鳳同佢講咧，其實东叔系死咗噶啦，佢仲见到有人咧杀害佢，有个男人杀害佢嘅，就唔知咩事。咁、那个剧本我哋前面就系知道佢系线脚噶嘛，但系呢度佢话有个男人杀害佢，就冇人知道系边个嚟嘅。 系而呢个男人有啲小朋友跟住佢嘅咁。 系啦，咁、到最后总之就系、东叔亦都真系死咗啦。咁啊燕叔就走咗去阿九叔间屋度。 系。 咁去到九叔嘅屋企咧，就發現梅姨喺呢度咧。同時咧，佢就即係懷疑，因為有小朋友跟住佢啊嘛。嗰啲小朋友係咩嚟咧？就即係有可能係我哋坊間嗰啲叫做講養鬼仔嗰啲嘢啦。咁就跌咗啲白兔糖喺度，就有人好快咁就伸隻手出嚟揦咗。咁但係呢啲小朋友係阿燕叔對於佢對於成個屋村咁了解，冇嗰啲小朋友啊。咁喺佢發現咗就應該有啲異樣嘅時候咧。咁啊，梅姨亦都喺驚慌嘅情況之下，就決定整死咗阿東叔。 因為好驚阿燕叔會知道。 係啊，如果佢踢爆呢件事嘅話，咁佢就 練唔到屍噶啦嘛。阿東叔翻唔到嚟噶嘛會。 咁佢到最後就係攞咗個好大個香爐，就係兜頭就搏死咗阿燕叔嘅。係 啊，好恐怖啊呢幕。 咁跟住就連阿盧海鵬飾演嘅燕叔都死埋啦。 係。 咁好啦，到最後呢件事就大件事啦，就係、九叔就曾經講過就係話，如果條屍練嚟練去都練唔到嘅話咧，咁就有個方法嘅，就係童子血。你买唔买起先？即系童子就系一个小朋友嘅血啦，咁、样。咁到最后就系有一场就系讲紧呢一个小白就喺阿梅姨屋企嗰度玩、到最后佢话我想去小便啊，要去厕所啊咁样。跟住阿梅姨挣扎咗好耐，就将呢个小白咧就抌咗入去。擺放佢先生阿東叔嗰間房，即係個 應該係 浴室咁樣，就抌咗入去。咁呢場就係幾心寒嘅，好多人都好記得呢一場。咁亦都阿爆喜症阿梅姨嗰個演繹亦都好啦，因為淨係企個廁所門口， 淨係嗰度門係喐，跟住佢就我哋已經跟住佢一齊幻想曬個浴室發生嘅所有嘢。 嗰場係好 strong 嘅，我哋嘅想像係幫咗我哋去完成嗰場戲嘅，嗰場戲亦都係好好。咁到最後就真係練到條屍啦。咁但係就出現幾個問題咯。第一就係、喂，阿友哥發現有問題啦，覺得跟住阿鳳姨就唔見咗個仔啦，周圍去揾啦。咁到最後就真係阿友哥就要出手啦，就要想辦法就係第一。要解決呢條屍啦，第二就係之前嗰對女鬼個故仔，我哋都冇詳細咁講，就係有一場咧，就係呢個九叔咧，美其名就係要制服嗰對孖女嘅女鬼咧，就曾經用阿錢小豪作為你咧，就引佢上身，然之後咧就想制服呢條屍，到最後咧亦都係有哥感覺到有唔對路，就去到就幫佢合力就制服咗呢一對女鬼嘅， 就鎖咗喺個衣櫃， 鎖咗喺個衣櫃度。到最後呢個阿鳳姨咧，為咗要揾翻自己個仔咧，就亦都係打翻開嗰個櫃，咁就令到女鬼走翻出嚟。好啦，到最後簡單嚟講就係咩咧？簡單嚟講就係阿有哥。就連同呢個錢小豪就一齊要想辦法合力制服呢隻殭屍， 钱小豪出翻嚟咯， 钱小豪终于出翻嚟啦， 先唔见咗段时间， 唔见咗好一段时间。咁啊，佢就要想办法同呢个友哥制服只僵尸，亦都系嗰对女鬼啊走翻出嚟，即系将嗰对女鬼就摆咗喺呢条僵尸嘅入边。 佢哋有讲过，如果佢哋结合咗，个能量就会好大噶啦。 咁点知佢哋又真系结合咗啦，咁就好大件事啦。 好惊啊！咁啊，再 系啦。咁啊，到最后就系佢哋就整咗个结界出嚟，因为钱小豪都受咗伤啊嘛，喺同只僵尸打斗就受咗伤，流到一地都系血。咁佢用咗啲血就写咗啲符咒，就建立咗一个结界，就希望个结界入边就可以修复呢一只。 其实结界系咩嚟噶？ 即系结界，即系用个符咒画咗一个区域嘅，系咯，可以话系第二个区域嘅咁样。到最后佢哋就亦都系喺嗰个结界入边，就用咗嗰个有一个铜制嘅一个盘咧，就系话系佢哋祖先流传落嚟嗰个盘。咁到最后啊，友哥亦都系损失咗一只手，因为佢要 用自己手去流啲血落去， 流啲血落去， 手 扭断，到最后嗰只手啊断咗啦。但系到最后亦都系修复咗。呢只僵尸同埋嗰个女鬼，咁到最后个古仔嚟到呢度就应该完结噶啦。 嗯， 但系结尾呢度就系话个个都唔肯讲嗰个真正嘅结尾就系咩咧？点知突然间个剧本喺到最后呢几分钟咧，就突然间 flashback 翻，就系钱小豪系回顾翻，就系阿钱小豪行入去呢个屋村度，就见到呢啲咁样嘅 人物啦 ，个个人物啦。咁呢啲人物就大部分都系同我哋头先讲嘅古仔一样，唯一一个又好明显唔同嘅就系阿九叔。喺九叔咧，原来喺佢呢一个回忆入边咧，系个验尸官嚟嘅。 系， 佢就已经系死咗噶啦。钱小豪就系喺佢去到个屋村度，跟住吊颈死咗，然之后到最后就系有人嚟认尸，佢就喺嗰个铁箱度拉出嚟嘅时候，就见到呢个验尸官就系阿九叔嗰个演员嚟嘅。 系。 咁跟住到最后，成个戏到最后咧，就系有一个人嚟，就系嚟我嚟认尸啊！我系佢个仔，跟住个戏就完咗啦。 系 嗱呢个位就系突然间将成个戏一路发展僵尸啊、女鬼啊，佢喺个屋村入边同所有人物嘅交流咧，就变成咗系我嘅理解啦，就系阿钱小豪喺佢临死吊颈嘅时候嘅一啲幻想、一啲嘅影像交织出嚟嘅一啲嘢，但系到最后佢。喺个戏一开始吊颈嘅时候，其实佢系真系已经死咗噶啦。 嗯， 咁个戏亦都喺呢度完咗，呢、這个就系成个僵尸个戏啦。 咁其实佢有啲首尾呼应啦，即系都系喺个屋村度见到一个充满泥浆嘅钱小豪同埋几个角色都瞓咗喺度，就系好似死咗咁。咁啊，依家咧听咗个剧情之后咧，我谂我脑咧都要消化翻，回顾翻呢个电影嘅片段。我哋休息一阵，翻嚟转头继续倾啊。 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继续一剧资本嘅时间，继续有我 Winky 同埋阿初嘅。嗱，阿初头先咧，我哋就讲咗个故事啦。即系嗱，我头先咪有个位，哇！钱小豪终于出翻嚟啦。其实呢个戏，即系我哋之前成日讲，可能跟住一个叫做所谓主角去追嗰个故事嘅发展啊，起承转合啊咁。呢个戏系咪追钱小豪咧？我真系有啲觉得尴尬。如果追钱小豪， 嗱，咁多集啦，即係讲咗咁多集啦，我嚟嚟去去其实最主要嘅嘢讲两个大嘅概念嘅啫，一个起承转合，一个就係主角啦。 係 啊，个概念係我一路以嚟都係啄住唔放㗎啦，我坚守㗎啦，我同任何人倾剧本，任何剧本我都係咁样嘅。 嗯， 咁呢个戏个主角呢，而家我咁讲完冇人会同我拗话个主角係阿梅姨咁样啩，係咪我估。即系我谂，大部分人都觉得个主角应该系钱小豪啊， 应该系，因为故事头头尾尾啊，一开始啊都系讲，好似想讲佢嘅故事先啦、 啊。咁当然啦，亦都有好多剧本系出现个情况，就系话，哦，有个咁嘅角色，但系呢个角色主要系贯穿所有嘢嘅，佢系一个好似旁观者咁睇翻晒所有嘢嘅。而呢个戏钱小豪角色都可以系作为一个旁观者睇晒，但系好不幸地，佢唔系一个旁观者嚟噶，佢系真系自己确确实实系有关系，所以佢个身份。喺咁样嘅层次去睇嘅时候，佢应该系个主角嚟 嘅。嗯，即系或者咁讲，系佢幻想晒所有嘢出嚟嘅。 系啦，即系我哋、因为我哋到最后话，原来系哦，所有嘢系佢临死嘅一啲影像嚟噶嘛。咁所以佢应该系个主角嚟嘅。但系如果佢系个主角嘅话咧， 咁、那個戲好多嘢就會講唔通。 中間好多事都唔係好關佢事喎， 好多事都唔係好關佢事，同埋我其實唔係好知佢想點啊。 唔係好知咩想點啊？ 啊，錢小豪個角色咧，嗱，佢個戲一開始佢入嚟想自殺啊嘛，係、 嗯、 嘛？咁佢自殺，然之後遇到一個小朋友，佢覺得有少少即係自己冇咗個仔，然之後遇到個小朋友，佢有個情意結，佢想幫個小朋友，我明啊。 嗯。 佢點解會走咗去捉殭屍嘅？佢拍戲拍到識捉殭屍噶，佢拍戲拍到識捉鬼噶，唔係啊嘛。佢係一個咩人嚟噶？佢係一個普通人，佢只係一個電影明星啫嘛。佢 一個落魄 嘅電影明星啫嘛，佢唔識捉鬼噶。 系啊， 佢唔识捉僵尸噶， 佢拍僵尸戏， 佢最多都系稍为好打啲啫，系咪？佢系受过啲训练，受过啲专业训练，都唔代表你识得同僵尸搏斗噶。 系啊， 因为僵尸又晓爬墙，又晓飞天，又晓咬人，系咪？ 系， 佢唔会够只僵尸打噶。诶，跟住就当然啦，讲古啊，唔好博古。到最后啊，有哥喺佢身上画咗啲符咒，佢就当然好好打啦。 同埋 佢就 结界，你识咩啊？第二个空间嚟噶啦嘛，已经系、 啊、你唔识噶啦，嗰啲位置我哋唔识噶啦。咁呢个位置我真系觉得讲古就唔好博古。 OK， 好啊。 如果个古仔讲得清楚， 哦，咁依家你想博下噶咯，即系话袁阿芝。 我嘅意思系佢讲得唔清楚。 嗯。 佢嗰个位置到最后点解钱小豪会有能力入到嗰个结界 ？OK， 我知道系有哥抌佢入去嘅。咁但系你谂下，你试下抌我入个结界啊！如果有个结界，你同我讲话，我画咗啲符，我就识啦，同啲僵尸打，我唔惊，我唔死。 我入咗去都系企喺度嘅啫，咩事啊？ 系啊，大件事。 放翻我出去啊！ 佢之前已经系徒手同只僵尸搏斗，咁当然嗰场相对地合理嘅就佢三两下手脚就俾只僵尸就唔至于打死啦，都受重伤啦， 系啊，系啊， 咁但系佢就入咗个结界，但系最大嘅问题系佢作为个主角，究竟佢想点先？即系呢成个戏系描写佢嘅古仔啊嘛，应该 系啊。 咁究竟佢想点先？好啦，呢个位系第一样嘢，我认为个戏系有一个严重嘅问题嘅。论剧本，第二嗱，有啲人会唔同意我呢个睇法嘅。我认为如果我哋能够好清晰咁样厘定咗一个戏嘅主角之后咧，好多呢个主角喺个戏入边唔需要知道嘅嘢咧，系唔需要交代嘅。 可唔可以讲多次啊？有啲复杂。 啊、好啦，嗱，我讲多一次，然之后我试下俾啲例子啊。 系 喺我厘定咗一个戏边个系主角之后咧，当我哋知道呢个系个主角啦，喺个戏入边有啲嘢佢唔需要知嘅嘢咧，喺个戏入边系唔需要交代嘅。 嗯。 举个例，譬如而家讲超人要去拯救地球，咁啊拯救地球咧有个大魔王嘅，咁佢去到咧就系话咧佢个女朋友俾个魔王捉咗，咁佢而家系要救个女朋友，咁去到咧就原来嗰度系一个陷阱嚟嘅。 嗯。 咁咧，好多时典型咧，电影就会点咧，或者戏啦，唔系净系电影咧，典型嘅戏就会点咧，就是、之前有一场个大魔王咧就会走出嚟，哈哈哈！我而家专登捉咗佢嘅女朋友，跟住我喺呢度整一个陷阱，到时佢嚟到仲唔死咁样，咁就令到观众知道嗰度有个陷阱嘅。 嗯， 咁但系其实系唔需要噶。 嗯，因为呢个系主角唔需要知嘅嘢。 佢唔需要知道噶嘛呢样嘢，咁只要个主角去到嗰度，然之后佢真系中咗个陷阱，然之后个魔王出嚟，哈哈，你今次中唔中伏？估唔到你咁蠢啊！咁样，我哋就会明噶啦，嗰、那个系一个陷阱，嗰、那个唔系一个随机无端端出现嘅事件嚟，咁啊，我哋会明白嗰个有陷阱嚟噶，系、 嗯、 咪？所以佢系唔需要见到嗰场，佢哋几个人倾，然之后就讲话，哈，我哋喺度设计一个陷阱，到时嚟到佢仲唔死？呢、这、一个啊，系同我之前好多集之前提过一样嘢，小明，我识咗你十年噶咯，系异曲同工啊，就系将一啲资料喺必须嘅情况之下，夹硬抌俾啲观众，令到啲观众明白，哎呀，嗰度有个陷阱噶，佢去咪好紧张咯。呢、这个系某程度上咧，令到我哋紧张咗嘅，好似 系啊，即系其实系编剧同观众嘅关 系 嚟。系 啦，系啦，可以系咁讲，即系交代嘢、嗯、但系确确实实咧，喺个剧本入边啊，佢系唔需要存在嘅。 即系或者对于我哋已经确定咗主角嚟讲，系唔需要存在啦。 呢一个位咧，我好肯定，作为编剧嘅咧，即系阿麦先生啊，麦浚龙，佢有可能会同我哋拗嘅。如果我哋坐低倾呢个剧本，佢有可能会同你拗。拗乜嘢咧？因为成个戏系佢临死之前嘅一啲 flashback 嚟噶嘛，即系唔系 flashback 或者你幻想啦。 系啊， 咁佢幻想佢一个乜嘢嘅空间角度去幻想都得噶。 系 阿 Winky， 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你有冇试过你发梦嘅时候个视点唔系你自己嘅？ 我发梦嘅时候视点唔系有，即系反而系睇翻自己啊，或者 有可能噶嘛，有可能噶嘛、 嗯，或者啲影像景象嘢啦、嗯， 有可能啦， 系， 但系应该唔会十万八千里外远啦， 系咪？咁而家就有少少咁样嘅一个，我认为系少少个反驳位。由于编剧原本想将嗰啲人物、嗰啲事件都要交代清楚啊，都要讲得清楚。其实好多嘢系阿钱小豪角色系唔需要知道、唔应该知道噶。 嗯哼， 譬如阿梅姨走去揾阿九叔话：诶，点样可以练到条丝啊？练丝嗰个过程啊，紫色嗰张符嘅出现啊，好多嘢。是不需要交代的。 是他直接见到一条僵尸就得啦，可能最后。 阿燕叔走去话睇下嗰里有冇咩异样，然之后燕叔俾人剥死咗嗰场都冇需要交代，佢唔会知㗎。反而就係话佢哋傾完之后阿燕叔话等我去睇下先。跟住过三个钟佢冇返嚟喎。再搵搵唔到喎。呢个系应该喺钱小豪角色个角度见到嘅事件嚟。 是啊。 但系而家个戏入面有好多嘢，好多嘅章节都系交代咗一啲某一啲嘅资料俾观众知道，而对个主角嘅推进系冇帮助嘅。 嗯， 嗱，你记唔记得我哋之前讲话起承转合咧？次次我哋都净系讲起同埋转。如果个戏系好嘅话咧，你会发觉个成咧，我哋唔讲，你所有你都知道嗰啲系成啦，好合理啊。但系今次呢一个最好，即系点解我咁想讲呢个戏？睇完之后咁大嘅感受，要讲呢个戏就系，因为呢个戏咧佢好系好。但是差的地方亦都其实是很差。 嗯。 这个是即是我好不客气啦，但是我是在于一个即是当是学者的立场同大家讨论一下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亦都咁啱这个例子呢，因为我们不停都是讲这好好的戏。咁我好难俾大家见到点样是不好，所以就好斗胆地好不礼貌地就攞咗一个而家上緊嘅戲， 而偏偏好似大獲好評啦。咁但係其實有啲盲點，或者大家未睇到，我哋都可以試下用多啲角度睇。 因為喺我嘅，即係我喺導演嘅角度，喺演員嘅角度，係見到好多好好嘅嘢。美術指導上，我亦都見到好多好好嘅嘢。咁但係礙於我哋呢個節目啊，主要係講劇本嘅。而喺劇本上面，我見到好多好多嘅瑕疵，亦都好適合喺我哋呢個節目度分享。所以就我哋呢一個唔係有心去抨擊呢個戲。我亦都好支持呢个戏，我自己我系认真嘅，好支持呢个戏，我好鍾意，我亦都好推介大家去睇。但係如果我真係讲剧本嘅话，我就被逼要攞佢好多呢啲咁嘅瑕疵出嚟同大家分享。 嗱，但系依翻你头先咁讲啦，如果钱小豪作为一条主线，有咁多枝节都好似变得唔需要俾佢见到啦，即系依家只系我哋见到嘅啫嘛。 嗱，呢个戏真系如果我坐低喺度，撇除咗大家一个笼统嘅諗法，边一个系主角，如果我系编剧或者我系导演，我攞住呢个剧本，我下一步会做咩嘢？即系我都话啦，我第一样我点都会定义咗主角先噶嘛，搵咗条主线出嚟先噶嘛。咁、你话系钱小豪得唔得啊？得，一定得。咁、那个剧本要改啦，即系有好多啲我认为系佢未必需要知道，或者应该用其他方法去呈现。譬如我头先讲嗰个 角度去睇翻件事啦， 燕叔嗰件事， 嗯、 即系佢只需要系叫燕叔去查，燕叔消失咗几个钟，然之后佢哋去搵，跟住入到去咧就见到可能地下度仲有少少血迹，因为佢哋已经清理咗啦嘛。见到嗰、那个香炉好大个香炉有啲血迹歪咗凹咗，跟住燕叔好明显咧入过嚟，佢同我哋讲过入过嚟，但系而家唔见咗。跟住见到阿梅姨好惊，然之后九叔扮晒冇嘢，唔知继续喺度整紧衣纸。咁我哋就已经开始喺度谂，喺度组织翻喺钱小豪嘅角度重新组织翻成件事。 嗯， 咁样呢个就系钱小豪嘅角度嘛。 系啊， 而之前呢个讲法系讲完之后，连阿燕叔消失咗，佢哋都好似无动于衷咁样噶，冇特别交代过噶。咁呢一个我就认为系一个编剧嘅贪心咯。 嗯。 我好明白啊，个戏入面亦都有其他啲，我哋头先都即係喺咪后我哋讨论过嘅一啲嘅画面，咪有四个人担住把遮行过嘅、嗯、有好高嘅 好高嘅有首歌戰住 灵体咁样嘅嘢，我哋唔知道嗰四隻係鬼啊定係阴差使者啊定还是係乜嘢啊咁样，我哋唔知係咩，但係 阿冯同埋阿钱小豪仲要靠墙站嗰场啦。 咁、但我哋其实唔系好知嗰四个人物系咩嚟㗎，喺个戏入面前文后理亦都冇交代，淨係有一个好靓嘅画面，嗰场戏拍得好好啊，即系镜头点样喺嗰四把遮上面揈过，然之后去咗后面拍摄嘅技巧亦都相当高超，美学上亦都做得好靓，但系对个戏系冇推进。呢、这个就系典型编剧也好，导演也好贪心，即系摆好多哇靓啊效果啊嘅嘢摆落去，但系对个戏系冇帮助。 嗯嗯， 我认为呢个系典型鬼片成日都会出现， 嗯、即系制造一啲惊吓啊，你会觉得有啲惊啊咁嘅场面出嚟。 帮唔到个戏咯，好不幸地，我哋真系讲个戏，佢帮到个戏系我哋觉得惊。OK， 作为鬼片话，我哋觉得惊系必须嘅。 但是真正个戏的主脉络是帮不到的。 嗯。 那这个我认为是个戏里面都几多这样的问题。这个是几典型的即生手的。即係初階嘅編劇常犯嘅錯誤。 我諗我明白你講咩，即係我睇呢個戲嘅時候，我都有個感覺係，不斷都會有一啲恐怖嘅情景喺我面前，是但係我又唔覺得係成個劇情嚇到我會好驚之後發生咩事，有呢個感覺嘅。好，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我哋繼續講下唔同嘅角度去睇呢個劇本會係點樣。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继续有一剧之本的时间，有我 Winky 赖慧玲和阿初黄晓初在。阿初，我们今天就讲紧僵尸这个剧本。刚才又讲紧钱小豪这个主线去追的话，你好像有些东西呢我们可以不用见到。 那 如果真的这个剧本见到这么多东西，我们又找不找到第二个角度的一条主线给这个剧本呢？ 其实呢，我觉得整个戏呢，有一个戏呢，我们都看看有没有时间 找一集讲一下低俗喜剧。 哦， 因为呢低俗喜剧个戏其实系讲咩呢，就系讲有一个人事业郁郁不得志，然之后家庭有问题， 嗯， 同老婆关系有问题， 系 好想见到个女， 系 咪同头先我讲嗰个钱小豪嗰个基本嘅设定系好似啊？ 系啊，好似啊。 咁但系呢僵尸个设定系咩啊？就系佢一入嚟自杀死咗， 拜拜。 其实完噶啦嘛， 系。 Okay? 但系低俗喜剧就系讲佢事业又搞唔掂。屋企又搞唔掂，到最后佢点都要千辛万苦，就算拍咩烂片都，佢要想办法做得到有事业，起码搵到少少钱，等佢可以糊口，等佢可以俾翻赡养费，等佢可以见到自己个女。点知佢同时亦都做到一件几轰动嘅一件事，令到佢心敲少少成咗名啊嘛。 系， 系佢解决咗自己嘅问题噶嘛。系，系一个行动行为，一路系解决咗呢个问题啊嘛。你睇翻我哋呢套戏咧，即系嗰个角色嘅设定啊，基调一样啊。但是究竟钱小豪想点嘅呢？ 想死咯。 我哋头先都问过，即係佢想死啦，咁佢死唔去啦，然之后佢咁佢係一个电影嘅武打明星，佢唔搵返自己个仔，因为到最后嗰个戏就係佢个仔就係嚟认佢师㗎嘛，即係佢个仔未死㗎啦，喺真实世界。佢喺个剧本入面就係冇任何一篇幅佢去搞返好佢同仔或者老婆嘅关系。亦都冇任何一篇幅讲佢我要做返好我嘅事业，我想呢拍到一套点样嘅电影，然之后呢就有人会记得佢喺佢死之前都。完全冇。到最后佢就係挂住隔离屋嘅，即係唔係隔离屋，有个邻居，有一个仔，同埋有条僵尸，佢就唔知做乜嘢拍僵尸片，拍到上身咁样去捉僵尸。 打僵尸係。 呢、這个位置我认为是编剧冇考虑到一个最基本嘅问题，就是我哋讲嗰个所谓一个主角嘅问题。我成日都话，我同我啲学生成日都讲，我哋而家我讲嘅起承转合或者系呢一个主角嘅理论，呢啲唔系 rules 嚟嘅，唔系规条嚟嘅， 系 tools， 系工具。如果你识得咁样谂，你就会谂啊，我点样由呢一个主角嘅一个角度去谂翻成个故仔，然之后好好地讲，等我哋作为观众可以跟住佢呢条主线去睇。佢可能钱小豪呢个角色，佢可能想搞翻好自己嘅事业，佢会做某啲嘢。佢可能想帮到呢个小朋友，因为见到佢好惨，佢回忆起自己个仔，佢一路去想帮佢嘅时候，慢慢系令到佢遇到呢啲事件啊嘛。 系啊， 因为佢去到唔见咗个小白，唔见咗个小白，即系个小朋友，就去到梅姨屋企就发现东叔唔见咗，可能系变咗做僵尸，然之后小白死埋，佢好嬲，佢要去报仇，咁都系有某一条主线啊嘛。 系， 但系而家点解阿钱小豪有一个咁大嘅力量、咁大嘅冲动，要帮嗰两母子？又要打僵尸，又要捉鬼，系、我认为系你可以话讲得通嘅，因为佢都依然系好关心嗰个小朋友嘛。但系个力度唔够啦，系嘛？而家捉住嗰条主线咧，系即系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系 你话佢好有戏，你佢唔系， 你话佢冇戏唔系，但系就冇好好地咁开发，冇讲得好个故仔，所以喺呢个角度而家系几大问题，我认为个剧本。调翻转头，我喺度谂，如果我作为一个戏剧文学指导，我同个编剧坐低，我睇到嘅时候，我会点样处理呢个戏？嗱，个戏入边咧有一样嘢，我觉得系系正嘅，应该喺呢个位再转落去，转得好少少嘅，就系咩咧？就系阿友哥同阿九叔同埋阿钱小豪呢三个人有一个共通点嘅， 系 就系咩咧？就系佢哋嘅事业都屈屈不得志。 嗯， 佢哋三个人嘅事业到最后咧都唔系几好嘅。钱小豪拍唔成电影啦，佢呢个系佢最想做啦，但系到最后就系俾阿燕叔啊润佢一句噶嘛，一入嚟就系、是、啊，啲人做咗明星离开呢度，我见得多啫、啊，有明星搬入嚟啊，真系听都冇听过，见都冇见过咁样。咁佢其实都有少少放唔低。阿友哥 啲戏服又唔肯等啊，咁样 咁啊，友哥就几代都系做道士嘅，到最后只可以炒糯米饭，可以点啫？ 唔可以杀糯米做僵尸啦！ 唔好话道士啊，僵尸乜都冇啦，咁啊唯有咪只可以咁样啦， 炒糯米饭咯。 咁呢个阿九叔喺个戏入边，到最后亦都系一个屈屈不得志嘅苗族， 系 即系可以做啲咩就帮人祈下福咁样嘅啫。所以呢一条线应该系最有空间发展，将呢样嘢放翻大。如果我作为编剧，我会开始谂下呢啲咁样嘅 element 啊，呢啲咁样嘅题材，呢啲咁样嘅少少嘅枝节咧，可唔可以喺其他嘅角色上面咧，都有某一啲嘅体现，而令到成个戏都系讲一啲落魄嘅人，讲一啲佢哋曾经有梦想、曾经有某一啲嘅目标嘅人，而佢哋到最后都系咁样，到最后系咁样终结嘅。咁成个戏个主体应该会收返窄少少㗎。 係啊。 咁应该会好少少囉。但係我想大家听众你哋留意就係、是、我继续讲落去呢，我开始做编剧，我将样嘢扭曲咗㗎。咁但係一日个戏未做，一日我作为戏剧文学指导，如果我同个编剧一起 work 嘅话，我哋係希望 work 一个好嘅戏。我想我头先举嗰啲例子係令到大家作为学习编剧或者学习去品评剧本嘅时候，你会分析到啊，系、哦、原来我可以由咁样嘅角度去睇，由咁样嘅角度去品评，由咁样嘅角度去重写。 嗯， 我哋个节目咁耐咧，有一句名言我冇讲过嘅，就系乜嘢系佢话诶，编剧嘅艺术究竟系乜嘢？有一句咁样嘅名言嘅 ，The art of playwriting is not writing, the art of playwriting is rewriting。中文系咩咧？就系话编剧嘅艺术唔系写，编剧嘅艺术系重写。好少劇本係一稿完稿，然之後好好嘅劇本。大部分我哋見到坊間嗰啲叫做已經係 classic 啦，經典啦， 係 佢哋都係唔知千錘百煉改咗幾多稿，演出過，俾觀眾洗練過，編劇再改，俾導演洗練過再改。大部分我哋睇過而家叫 classic 嘅戲，都唔係一稿成本嘅，都係改過唔知幾多本。我而家咁啱，我手头上导紧一个剧本啦，就系《伊甸》啦，就快做啦，下个月吓。呢、啊這个剧本我而家手头上攞紧系 version 7.2， 改到 version 7.2 啦，已经系、 okay. 一路都仲改紧，到演出可能系十几嚟噶啦个 version。 即系个过程都系你啊、编剧啊、演员一齐 work 再一齐， 我哋一齐去喺呢个创作过程，因为电影同舞台剧都系一个共同嘅创作过程， 系 只不过系电影通常咧个导演个权力会相对大啲，因为群龙无首系唔得嘅，但系我哋有排练过程，我哋做舞台剧，所以就会系一个大家一齐共同合作嘅机会系大啲嘅、 嗯，即系不断去改进啦，叫做 咁，所以就呢一个就系喺编剧上面嘅一啲嘅我对呢个戏嘅呢个评价啦。而到最后一点最重要嘅就系、是、到最后我哋发现原来钱小豪系已经死咗呢样嘢咧。嗱，我哋喺个剧本之前应该有，坊 间就话系一个神来之笔啦， 系啊，有好多人都话啊呢、這个位解翻通晒成佢，我就斗胆啲讲一句，我认为系直情系讲唔通嘅。 嗯， 即系直情系令到成个戏蒙上一个污点添啊！你冇咗呢度都仲反而好啲啊！有呢度即系咩啊？我哋嘅节目提过一样嘢叫 God from the Machine 啊 ，Douglas Machina， 即系神突然间入咗嚟啦，有个机器将佢调入嚟。我之前讲过系中世纪嘅一个机器，真系因为嗰阵时啲戏好多时要神出场噶嘛，咁就如果神要出场就有个机器调入嚟。但系而家我哋通常我哋提亲 Douglas Machina 呢个 God from the Machine 咧，就系讲紧。喺个戏入边有啲大巧合，就已经算系呢样嘢噶啦。就系、是、God from the Machine， 神有个机器度入嚟。呢、這、一个位，你突然间话佢，你咁讲，佢发梦又得，佢死咗又得，系第二个人嘅发梦又得，系阿友哥嘅发梦又得，边个人发梦都得，乜嘢都讲得通噶啦。 系， 咁冇戏做㗎喎、 哦。嗯。 同埋最惨系咩呀，如果大家有睇过任何戏呢系话发梦嘅话呢，发梦醒咗之后呢嗰、那个梦境呢点都会唔多唔少影响嗰个人嗰、那个主角佢嘅、嗯、世界观，佢有啲嘢改变。成日我哋都话每一个戏都走唔甩一样嘢嘅，就系、是、故事到最后呢、這个故事教训我哋。 嗯。 呢、這个故事教训我哋咩，喺个主角嘅立场，个主角死咗啦。个主角系冇机会去体验呢样嘢， 但系如果喺佢死之前，佢呢个咧真系一个回想，一个闪过嘅一啲片段，呢啲片段改变到佢嘅话，你又觉得点咧？ 可以嘅，但系个编剧要有呢个谂法，同埋讲得清楚，而唔系我哋而家咪后讲嘅时候，然之后讨论咯。因为我哋可以话，哎呀，嗰、那个戏到最后咧，真系佢成个喺临死之前一闪嘅一念嚟嘅啫。呢一念到最后佢发现，哎呀，我唔应该死嘅，我应该用我嘅能力尝试去帮助更多嘅人，就算我死都会死得有意义啊。点知我而家死咗？我头先我讲嗰一段嘢啊，应该喺个剧本入边出现啦，应该喺个戏入边出现啦。咁。我就讲得通，然之后喺佢临死之后，佢发现，哎，我真系唔应该死，我死得咁冇价值，我死系错噶。咁呢个故事就教训我哋 ，blibla。 嗯，咁啊就因为佢啲闪过片段，令到佢死之前可能有另外一种睇法，觉得更希望。因为其实我都睇过一啲，因为你以前学编剧啊嗰啲，我即系我都会听过就，我原来发梦嘅，就系你头先所讲嘅 God from the Machine 啦，会有啲。低手嘅可能，但系我亦都曾经睇过命运自选台，即系嗰个人进入咗个电视空间或者第二个空间，翻翻出嚟嘅时候，哦，原来佢系发梦嘅，但系令到佢人生已经完全改变咗，更加有希望，更加去识得爱身边嘅人，其实冇问题。 其实呢一个啊，即系你唔好话佢系发梦啦，就等于戏中戏啫嘛。 嗯， 即系戏中戏就系第一阵戏入边嗰啲人物，再喺入边有多阵戏，咁嗰个第一阵嗰啲人物喺经历咗个戏中戏之后，佢哋会有改变噶嘛？ 系， 咁嗰个改变咪就系呢个故事教翻我哋咯。 啊， 系可以咁噶。发梦冇话过一定系低手噶，但系如果你做完一大坛戏，跟住到最后你话俾我听呢、這个戏系阿卢海鹏作为个看更喺门口发出嚟嘅呢个梦，阿燕叔喺门口发出嚟嘅呢个梦。咁做嚟做咩啊？你讲乜都得㗎啦。 系个个 咁嗰个戏咪断晒啦，嗰个戏咪全部嘢系唔连贯㗎囉，嗰啲嘢全部咪冇关系㗎囉。咁就系一个即系我会评为系一个质素比较差嘅编剧啦。因为佢冇好好地咁利用佢手上有嘅嘢。我其实呢个戏我睇完之后呢同埋睇之前啦，我系花咗好一些时间去问下其他人嘅意见啦，听下。咁我发觉赞嘅人系绝对唔少㗎。咁亦都好多人赞呢个位添㗎。咁但係對我嚟講，我而家咁樣講完，我唔知道大家聽眾聽完之後覺得點啦。我亦都好想咧，即係我妄想啦，自己斗膽啦。即係如果呢一個節目係阿麥浚龍先生佢自己聽到，我好歡迎我哋有一啲嘅討論喺呢度，因為我覺得我哋香港咧咁耐以嚟咧，其中一樣嘢好缺乏嘅就係喺呢方面嘅教育。如果我哋真係可以揾到，啊！有機會同佢坐低喺度傾， 跟住我哋明白佢咁有心做電影，係 啦， 真 係明白佢個創作過程，佢面對嘅難處或者佢面對嘅問題係乜嘢？咁我作為一個叫做戲劇文學指導，又一齊喺度傾啊！我哋點樣可以改進呢樣嘢？我諗大家聽眾嗰個得益就會好大，我自己嘅得益都會更加大，因為我哋而家只可以你講人哋講得幾唔好，梗係最容易噶。人哋已經做咗啦嘛，人哋千辛萬苦，可能人哋拍咗六個鐘頭片出嚟噶。剪埋剪咗嗰两个钟，佢有好多枝节，佢有好多嘢想讲，但碍于章节嘅问题，佢冇办法将嗰啲嘢全部都交代。可能原本系一个好完整嘅戏嚟噶，但碍于各种嘅因素，佢系被逼变成咁嘅。我哋都想知咯，咁我哋可唔可以啊？完之后我哋咁样坐低倾，然之后知道，哎，佢当时个创作系点样？咁我哋就会喺呢个过程入边学到更加多嘅嘢咯。 哇！咁我查我电话簿有冇麦浚龙嘅电话先。嗱，希望有机会咧，即系我哋可以作更加多嘅讨论，或者听众你哋有啲咩意见咧，都可以俾翻啲意见我哋一剧之本呢个节目嘅。好，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希望咧我哋下个礼拜可以讨论其他剧本啦。今日多谢沙初，拜拜。 Bye bye。 一剧之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